欢迎大家收听香港老旧龙门阵。现在我身处的地方是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先生的办公室里面。梁先生你好。 好，叫我陈冇得㗎啦。 啊，梁先生要赶快时间啦，因为梁先生要开会。咁啊，喺2003、2004、2005年，咁请力员工会咧都发起过一个康文署嘅救生员嘅罢工嘅。你喺2005年嘅8月1日咧，甚至落埋水支持添嘅。喺浅水湾里边攞住大声公啦，咁大家都行内人都会好 impress 嗰啲相啊吓。咁两年之后啦，你认为当时嘅工潮，你有啲咩感受噶？ 首先我好多谢当日嗰啲救生员救翻我条命，因为我游游下都唔系几掂啊。咁亦都即系知道其实即系救生员嘅工作都好繁重啊，因为而且个责任都非常之重大啦。我相信大家都好尊重，即系好多人都会好尊重消防员。 系 咁，佢明即系救生员其实等于消防员嚟嘅，因为佢都系救人噶。咁就我參加嗰啲辦公，我個最大嘅感覺就係咩？佢哋即係好 energetic， 即係好有動感啦，即係精力好充沛。係我參加咁多次辦公，因為其冇一個群體係咁精力充沛嘅。第二咧就係好有紀律啦，可能同你哋嗰行有關啊，即係第三樣咧就係好率直即係差唔多。你即刻感受到嗰、那個譬如而家某一樣嘢，佢哋贊成或者唔贊成，或者有疑慮冇疑慮，其實真係直接感覺到咯。即係咁我好開心啊，參加呢幾次罷工啊嘅一個好嘅感覺。不過我覺得似乎呢幾次嘅罷工咧唔係好成功，可能我諗有好多救生員都覺得，其實大家要倒翻轉嚟咁諗。如果冇呢幾次罷工，可能今日救生員嘅情況應該更加差嘅，因為自從我相信大概係1999年開始啦，即係政府係將嗰個大量嘅服務係外判添。以前咧就係呢個公司化咧，公司化同外判係唔同嘅，同私有就係唔同，因為公司化就係話政府嘅部門咧係需要自負盈虧，所以咧佢就要好似出邊嘅企業咁運作。而外判直接就已經判咗出去㗎啦。咁呢個當然影響所有會有機會或者實際上已經係喺呢個政府嘅服務嘅範圍裏邊嘅嘢啦。咁我諗請力員其中一個就係其中一個受害嘅群體。咁其實裏邊都請力員當然唔係鐵板一塊啦。我接觸過其他請力員，有啲係佢自己喺出邊都。有啲生意仔做下，譬如間又判個泳池嚟做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這個請力員喺佢工作上面有一個強者嚟嘅，但係喺個社會地位上面咧，就真係同佢哋嗰個提供嘅服務咧係唔相稱。那個意思係話咧，佢哋係做緊一啲好重要嘅嘢，但係咧佢哋係弱勢社群，點解咧？因為他們沒什麼say的，即是他真的很難找到個平台給自己說話，這個是我很深的印象，即社會會不會了解到他們呢？這個真是一個我覺得，所以他你覺得從這個社會的角色上面嚟講咧，佢哋係弱勢者，即係佢哋冇辦法講到佢自己嘅嘢。 咁喺2005年，其實就應該係當時工潮嘅高峰嚟嘅。咁喺《文匯報》嘅社論咧，2005年7月19日咧，個標題係救生員抗爭持續，泳客就擔風險。去到7月27日，即係8月1日大罷工之前，佢係寫到係救生員罷工無理，政府不可退讓。咁我想問下，譬如阿梁生，你認為其實係咪北京政府即係借當時嘅喉舌，呢啲報紙啦嚇，即係已經將呢一行係想打殘佢？ 佢唔係嘅，其實呢個就好典型嘅一個屁股指揮腦袋啦。即係當時呢個2005年嚟講咧，啱啱曾生上咗台啦，啱啱即係董生腳痛。咁我相信喺共產黨政府嚟講，就係佢只係得一樣嘢咧，就係任何可以

这个矛盾短期内都很难话消弭到，如果政策不变的话，所以其实请力员只不过是首，即是当时首当其冲的出来讲没计。那文汇报做这样东西都是即是没计，因为如果他要支持曾蔭權的时候，就要支持曾蔭權施政，而曾蔭權施政呢 就搵何局长出来了、 就一定是要做我上述那些外判、公司化、私有化的东西嘛。是不是这个是跟 全世界的有钱佬悭钱嘛。那没计的。即是其实很简单，什么这个外判私有化公司化有一个含义，就是说如果私有即是个私人市场上面没有生意做，就政府给你晒他做。很简单的、就是这么简单了。 其实呢，譬如说当年参与工潮的一班救生员，那其实只是可能全个行里面的，即是工会带领的那班救生员，其实有很多，譬如在酒店啊，甚至是已经静鸡鸡外判了的度假村的救生员啊，那些那些是没有出过声的。Even 我自己都是的，是我从来没做过康文署的救生员的，或者当时的市政局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么多年他们没有出声，而这一行呢亦都即是好像越来越暗淡了。咁佢哋被拖糧啊，俾人呃糧啊，俾啲大判啊，甚至佢我一路開工或者有酒店嘅救生員開工，連 MPF 都冇保障嘅。咁其實阿梁生，你有咩意見話？我哋應該點做啊？真係， 我覺得呢個同所有嘅同所有嘅社會群體一樣嘅啫，即係你救生員係一個行業啦。如果你哋自己唔想出嚟爭取，就冇人可以叫你爭取嘅，係咪啊？呢個真係好坦白咁樣講。強積金唔供拖糧騙糧，或者自己出嚟外判咗一兩個泳池做，唔找數都有嘅。我聽過， 是啊、 即係越大嘅公司越有錢嘅，有錢多越撲街嘅。就即係氹你落搭嘅。你判咗一個咁，佢俾多過你做，咁判咗四個，佢有兩個唔找數，咁即係吊住你條命。咁我覺得呢啲即係如果冇喺康文署屬下嘅員，即係救生員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機，即係有兩個嘅出路。一個就係你自己組咗個協會啦，然後就加入個即係同呢個康文署屬下嘅請力員嗰、那個工會咧，係掛鈎又好，兄弟組織又好，你個不由之路嚟噶啦。 明白。 如果你哋唔自己唔爭取，真係冇人會有幫到你嘅。 你會唔會幫一啲個別嘅救生員？如果 可以，但係個力量好弱咯。其實你睇到請力員工會佢做嘅嘢，其實都係發揮個集體嘅力量。如果冇集體嘅力量，根本係完全冇談判嘅力量。 明白。咁其實一路以嚟啦，譬如話梁生你喺立法會裏邊啦，喺可能你入立法會之前，咁政府咧就已經靜雞雞，或者我可以夠膽用呢個字啦，就將全香港嘅嗰啲公眾泳池嘅公眾 删咗佢， 删咗。咁其实系唔系当时其实有个深嘅谂法，就系其实想将香港嘅嗰啲康乐啊文娱设施，类似领会咁嘅方式，即系将佢切除咗政府之外，就上咗市。 呢、這个比较难啦、啊，因为领会系收租股啦、如果你将一啲public facility， 即系泳池啊，體育館康樂設施上市的話咧，咁你點樣保證有利潤咧？都幾比較難嘅。咁但係我相信，如果俾我估中咧，如果佢係賤賣咁，我講啊，即係話咧，佢係 under 嘅賤賣， 即係賤賣俾佢咁得啦。譬如好簡單，你明唔明啊？即係譬如間嗰、那個舉例嗰嚿嘢係值一億嘅，咁你五千萬賣俾佢，咁 我有五千 賣俾任何嗰啲即係 corporation 嘅啫嘛，你揾個人嚟做就得噶啦，係咪啊？咁如果佢係咁樣做嘅話咧，就有得做嘅，因為你係有五千，即係譬如我就咁講，五千萬個價位走啊嘛。尤其大部分嘅呢啲咁嘅公產私有嘅交易咧，都係由嗰啲企業做嘅。嗰啲企業咧係上市噶嘛，咁只要即係嗰個股價向上升已經得㗎啦，都唔使實際揾錢嘅，即係炒概念已經得㗎。譬如講係話，喂，而家我做曬全香港嘅泳池、體育館、康樂喎，係咪啊？政府賣俾我，咁咪計到㗎嘛。咁佢咪有即係可以玩呢、這個財金，即係財金還術咁啊賺錢啊，咁啊係嘛？ 我記得咧，我喺傳媒裏邊咧 我就聽過啊何局長就講過話啊，我哋而家咧唔會再愛潘永慈噶啦。 嗯， 但係咧好奇怪咧，我喺新聞處裏邊咧就係揾唔到任何資料佢講呢一句嘅。咁但係我印象中係聽過一句咁嘅説話。咁即經過咗大角咀泳池嘅外判之後咧，其實亦都真係冇再外判過。呢兩年啦嚇。咁但係咧，2006年嘅九月咧，行政會議就擺咗一份叫做區議會角色職能組成嘅檢討，就俾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咧就點樣 process 之後就 pass 咗俾立法會啦。咁裏邊所講嘅就係2008年開始，區議會就會接管曬所有。即系康文署属下嘅泳滩同埋泳池嘅管理权嘅，咁然后即系区议会话系到时救生员嘅大老细啦。咁其实而家呢个咁嘅检讨喺立法会里边嘅情况系点样样啊？ 呢个其实系政府嘅承诺嚟噶，即系当佢杀呢个市政局嘅时候，佢就话杀局对香港有利嘅，咁就免咗即系一啲架床叠屋啦。咁佢就会将呢个市政局嘅權力下放俾區議會，咁講咗好耐，好耐都冇做咁解嘅啫。咁啊，如果區議會真係接管政府嘅泳池，我相信有個問題啊，就係、是、到底佢有冇以前好似以前市政局咁嘅權力咧？係咪呢個？如果佢得一半嘅權力，佢就好大件事，咁就會變咗係市，其實實際上係市政事務處。或者康文署執即係假區議會之名，而即係做佢自己嘅嘢咯。 其實我哋會好關注嘅，即係我哋譬如話而家 actually 2007年喺康文署裏邊做緊救生員嘅，竟然係收到風話政府會康文署會請長工救生員，但其實即係我哋冷眼旁觀啦嚇，即係會見到係政府講嘅咧區議會呢個檢討啦。咁其實我哋好關注就零八年咧，區議會接管咗康文署嘅泳池啦。咁到時嘅聘用模式會係點咧？我哋會有咩保障？ 咁咪變咗一個勞資嘅談判噶啦。因為如果你哋係簽約嘅話，咁當然約冇咗之後就冇噶啦。 即係 even 而家其實呢一刻2007年，我哋都唔知道到時我同邊個簽喎？我同區議會簽，因為同康文署簽，因為 咁如果在法律上面你就唔使擔心嘅。咁嗰個約係。你同一個人簽嘅啫嘛，除非你同意佢轉嘅啫嘛。 呢個 你唔使驚啊，法律上就唔使驚。 但其實過程佢哋而家檢討啦嚇，譬如話而家去到立法會啦，有冇人係為即救生員出聲嘅？其實 因為我諗舊立法會都未知道個問題嘅嚴重性啦。我相信你哋真係要多啲向呢個立法會嗰度遊說，即係話俾佢聽，其實你嘅憂慮啦。係嘛？ 因为其实我哋都好担心，即系譬如我见到睇过嗰份文件，一个附录啦吓，咁我哋好担心个过程转接之间咧，系冇人理我哋啊呢一行。 喂，呢个唔出奇嘅，但系你唔使惊啊，因为你唔系一定要人理你嘅，你要令到佢唔理你都唔得嘅啫。所以其实我话你一定系要早啲做好你哋份内嘅事啦，即系成立一个团体啊。咁你即係開始 run 咗佢先，然後你到即係真係做嘅時候，就會變咗一個實至名歸嘅代表工人，代表即係救生員嘅團體啊嘛，係咪？ 收到嚇。咁其實今年中國咧就入咗呢一個國際救生聯盟嘅，咁佢哋嘅證書咧，咁一個互認嘅系統之下咧，香港都需要承認嘅。咁其實舊年咧亦都有啲大財閥之下嘅泳池管理公司咧，就要求過輸入外勞。咁其實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即係梁生，你嘅立場會係點樣？即係點樣睇呢樣嘢？ 這個輸入外勞真係比較複雜嘅問題。即係如果你講公道嚟講咧，即係我哋香港人翻去做嘢就冇配額噶嘛。係嘛？咁如果公道嚟講，即係話人哋落嚟都唔應該有配額啦，係咪？但係即係救生員係一個專業嘅團體，雖然間而家我。即係正如你所講，中國已經加入咗國際救生聯盟，佢哋都會遲早咧都會有即係會培養到即係大量嘅符合嗰、那個國際救生聯盟嗰、那個規定嘅救生員啦。咁呢一個唯一嘅好，即係唯一嘅就係、是、即係你哋真係要 爭氣， 唔係爭氣，而係你哋真係要盡快成立啲團體嚟面對嘅問題，而家政府恰你哋就咩？你哋第一，你冇一個即係比較統一嘅工會啦。亦都咧係冇辦法 將你嘅聲音咧好清楚咁話俾香港人聽。咁、如果你好蝕底，人哋話有冇搞錯啊？救生員即係貪得無厭喎、啊，係咪啊？即係都唔係好差啫。你個人工咁點解仲要加人工啊？或者又話投訴冇休息啊？呢樣咁嘅嘢咧，咁樣。咁我覺得唯一嘅做法就係咁啦，即係話啊，爭取呢個香港嘅救生員嘅福利係同呢個國際救生聯盟睇齊啦。即同工必須同酬，其實呢個是工會的口號的、其實我們在過去的十年呢就被、這個官商兩界都是這樣，同工不同酬。譬如間、同樣的東西在99年入職可能就是、收10,000元，如果是、2001年入職就收這個8,000元、如果到2003年入職就收6,000元。如果 一旦容許這種的情況存在咧，可以講就係已經無即係無險可守啦。咁、所以如果香港係容許由嚟自中國嘅合格嘅救生員嚟服務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本地嘅工人就要制定一個行業性嘅最低工資啦。咁咪得咯？咁因為佢冇動機啦嘛。 行業性的最低工資 其實是有的，在外國都有的，現在我們就連這個全港性都沒有了、是不是？如果你即其實個意思很簡單，就是說無論那個救生員來自何地，無論是來自中國也好，是來自日本或者越南也好，他們的福利和待遇不能低過本港的僱員。 我明 白，那他沒有動機再請他們來，沒有理由找些麻煩回來的，是不是？ 明白明白， 所以我覺得工會運動很重要。工會運動，我都想大家明白，回歸之後第一樣嘢就即係已經係令到嗰個集體談判權冇咗啦。係，咁即係如果你有集體談判權咧，就一個工會只要佢有7人組成，就可以代表工人啦。咁任何嘅勞資嘅關係嘅改變或者合約改變咧，都要先諮詢工會，係咪要話咗俾佢聽？咁工會再諮詢工人，然後咧就同資方去談。談唔攏咧，仲要揾個審裁處去做， 呢 個係對勞方絕對有利。當然資方反轉頭，如果我哋係要求資方加薪，都要問過去啦。咁、如果唔得嘅，除咗衝突之外咧，就有個審裁啦嘛。咁其實呢個係即係好重要嘅，係嘛？第二個就係嗰個所謂不公平解僱法啦，即係如果資方提唔出任何理由去炒一個人，如果佢唔係呢個犯咗呢個錯，亦都唔係有什麼令到這個資方的損失的話，他不可以無端炒了他的。這兩樣都很重要，我真的很痛心，就是我們沒有了集體談判權，又沒有最低工資、又沒有工時上限，那變了這個資方可以真的任得他搞的。 其實你提到個集體談判權，其實都很無奈的，即係立法會裏邊有體育界嘅議員啦，即係霍先生啦。咁、但係佢亦都係身兼身兼呢一個香港整理總會嘅 patron。咁但係竟然今日問救生員行業嘅嘢，要問下梁生你，其實你喺立法會裏邊你咩感覺？ 我覺得霍生就好典型係俾面正事嘅嘅產物啦。我唔知佢，我表面我即係我同佢冇乜來往啊。點頭之交。我想他可能是一个好人来的，但是正正就是一个老好人未必，即是他可能个人是不是很差的老好人，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我们那个文化，政治文化就是给面 party， 你给面得的了，给面就做到你没得做，就是说呢、身兼几十职都得的，但是你做不到东西的、我想霍先生很显然就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我先不要说他是一个坏人。佢可能佢都唔記得咗自己係咪請你總會個高層嘅。 啱。 咁即係我覺得大家唔使怪佢。其實你真係，我覺得你大聲啲去揾下佢啦。我諗可能佢如果佢假設，我假設佢唔係個壞人咧，我唔知佢真係咪壞人、或者其實如果你大聲啲話俾佢聽，可能佢會幫我哋手都唔頂嘅。 我會嘗試啦。今日梁生你係四五行動啦嘅成員啦， 同埋我仲係社會民主連線嘅 社會民主連線啦。咁其實你可唔可以同救生員講一講普選同埋救生員呢行嘅前景有冇關係？ 梗係有啦，其實每一個專業 为咗半专业，为咗职业嘅前途咧，我哋明白到咧就唔会系几十年都一样嘅。OK， 佢系会有转变嘅，但系个转变嘅过程或者个转变嘅方法或者应唔应该转变咧，系有得讨论嘅。举一个例，救生员这个咁嘅专业。到底如果香港是不停咁样训练救生员，而产生呢个所谓供过于求嘅时候，点样办呢？其实系有个方法解决。第一就系话你可能唔再训练咁多啦，因为其实我哋训练一个人就系为咗去为香港人服务。如果太多嘅都冇意思啦，系咪啊？我哋将啲资源做第二样嘢，可能叫咗去做游泳教练啦。我相信大部分嘅救生员游水都唔会太差啦。咁如果做游泳教练嘅时候，就可以训练我哋嘅年轻人游水啦，系咪啊？如果救生员里边嗰啲人系游泳叻嘅，有 say 嘅，即系话佢系一个有民主嘅制度底下咧，可能佢有 say 嘅时候咧，就可以做到一啲真正嘅有建设性嘅意见啦。佢真系可以 lobby 嘅，即系譬如讲，喂，其实你而家咁嘅泳池系唔得嘅，你起多啲泳池，或者举个例咁讲啦，喺嗰啲起一个游泳训练场地啦，系咪？咁呢个其实香港唔系做唔到嘅，而系我哋太过因循。点解因循咧？就是、任何人根本都无需要考虑，你只要个屁股坐咗落去，我位个你为咗维持讲嘢，咁你控制咗脑袋，咁你就继续。即係升官發財，繼續佔大家嘅便宜嘅時候，所以就唔會係有創新嘅思維，都唔會感受到咧，即係普通人嘅喜怒哀樂啦。救生員都係人嚟啫嘛，佢有喜怒哀樂，係咪？有啲人就想去判一兩個私人名詞嚟做，有啲其實係過渡性嘅，有啲係當係一個專業嘅。咁所以其實普選嗰個意思就唔係話咧，我哋純粹係講一人一票。普及而平等，一即系票票等值嗰个意思，其实就喺个社会里边有一个咁嘅文化，就系培养一个公正、公开、公平嘅文化，系咪？这个先系重要，因为你唔可以话喂救生员收十岁啦，系咪？最多咪俾个几千人，有咩理由？我一开嗰阵时讲，有咩理由佢哋喺个泳池嗰度喺专业上面强势嘅人嚟嘅？反而一个社会。個功能即係個社會嗰個平台上咪弱勢咧，唔、對稱噶嘛，係嘛？所以普選可能係一個咧，令到呢啲咁嘅冇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弱勢社群咧，係能夠有 say 咯，或者喺個過程裏邊喺佢哋去授權俾某一個人去管理嘅時候咧，係有 say。換言之就話，普選唔係話純粹喺個政治的制度上面，即是一个中央性的政治权力或者公权力的分配，而是说在不同的 level 的层次都是这样，即是不是很简单，有几多个泳池，泳池的分布，喂，其实不是一定是由上面决定的嘛，也不是说由上面一路落到康文署决定，其他的用家有 say， 比如说游水的人有 say， 救生员有 say， 是不是这些。 其實冇問過嘅，之前全部。係 啦，呢個其實香港人好多人唔明白普選好處。喂，大佬啊，唔通選你長毛咩？你呢、這個你恨做官、恨做議員、恨做發燒，你先咁做。其實唔係嘅，一有咗普選呢一個咁嘅制度咧，你會影響其他文化。因為有啲人會問啊，喂，點解選特首都得啦？點解我哋喺我嘅範圍嗰度我冇 say 咧？係咪呢個好重要啦？係咪？其實。如果有普選的時候，我正話講的集體談判權啊，懲罰不公平解僱的條例都可能有啦。咁呢個當然係會令到救生員作為一個專業一個專業嚟講，佢作為勞方嚟講，佢其權利受到保障啦。所以普選對於所有人。都是有影響，咁救生員當然前是有影響啦。 其實普選大家都知啦，即係可能遠可能近，即係都摸不着頭腦。咁但係迫在眉睫嘅行裏邊咧，就係2008年，即係區議會開始接管啦嚇，好大嘅機會啦。咁如果到時即係行裏邊又可能好似2005年咁樣，我哋抬棺材，梁生你會唔會幫手？ 我一定幫手，但係呢個問題就係、是。 好多人都唔明白，2005年12月4日嗰個爭論咯，即係好多人就唔明啊，點解當時泛民主派會反對嗰個政制法？因為區議會裏邊佢保持咗兩成嘅委任議員， 委任， 即是話你要贏，即係呢、這個民選嘅議員，假設民選嘅議員清一色，係企喺民主派嗰個立場，或者企喺保護基層嘅立場，你都要贏。在那個一票一票的那裡要贏到六成才搞定，最少六成幾才搞定，其實這個是制約了，因為那兩成的委任議員基本上政府不用教他都是 親政府的，所以如果區議會將來是進一步擴大的公權力，即是擴大他有財政權有行政權的時候，保留兩成的委任議員其實是一個毒瘤來的，是吧，即以前是吹水的，即是伤害性都没那么大，现在因为他要开始拥有这个公共权力和财政权力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即香港人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为什么争那么少的东西，你两成委任为什么不好，到真的你要他去执行这个公正公义的时候，那就那两成争好远，所以这个真的，所以普选和这个救生員的工作有沒有關係，另一個新的例子就是這樣，如果你這個區議會不是全面普選的，而擁有公權力和財政權力的，真的很嚴重的， 期望08年可以無需抬棺材 我看你們抬棺材的機會都很大，因為政府沒有反省到在那個外判那裡，沒有反省到，即是他基本上沒有反省到，他沒有反省到因為這樣要付出很大的社會代價，這個社會代價呢，我們說社會代價其實就是說那些社會底層負代價，他沒有考慮到這件事。 最後有三條很簡單的問題的，是的，代表網民問的，是的，第一條就是梁先生你平時游水會不會戴泳帽 很少游水，泳帽我記得好像我沒有的，但是好像我記得有人提供過泳帽給我的， 提供過泳帽，沙灘就禁了煙了，梁先生要你在沙灘玩咁點算？ 我都會食煙嘅， 都會 喺個比較冇人煙嘅，即係冇乜人嘅地方去食。我覺得即係嗰個禁煙嗰個條例，如果喺沙灘禁，真係 nonsense 嚟嘅，即係無需要守嘅咁嘅。 咁2005年啊，梁生你選呢個立法會議員嘅時間咧，你嘅宣傳單張咧有 2004年 陳獨秀嘅，我見到啦，行無愧詐心上嘆，身處艱難氣若虹。咁救生員都艱難咗咁多年啦，去到而家啦，其實需唔需要我哋仲要行無愧詐咧？ 你哋真係行無愧詐嘅， 仲要唔要咧？ 我覺得人即係我覺得人最緊要開心啦，即係同埋你我成日同啲救生員講，我覺得佢哋好開心，即係因為佢哋physically 佢哋係即係 capable。所以他們的優秀比較少，要 physically 不 capable 的人其實收視都不會開心，我希望即他們的專業受到尊重，可以為香港人做事，亦都做到他想做的事，其實但這是一個政策的討論，即到底香港需不需要這麼多救生員，因為你不停地訓練的嘛，是吧，即你的供應太多的時候就會令到市場消化不到，就 take it for 即係呢個即係 as a profession 或者一個 job。咁其實識游水嘅人或者對拯溺即係中意水嘅人咧，係唔係一定要做救生員咧？唔係一定噶嘛。其實只不過因為我哋嘅康民政策係太過死板板，係嘛？其實唔係一定，即係其實可以做其他嘢，係嘛？教人游水又得，乜都得嘅。是吗？我觉得陈独秀讲这两句说话的意思就是怎样，就是说呢其实他这个为什么会写这两句说话呢，就因为他最近就坐在监，面临死刑的了。那国民党有一个就是很出名的人叫何应钦，那很出名的将军，就是跟他是略知其名，大家都稍微认识，就走去给他写对联。咁啊，陳獨秀咧就諗都冇諗就寫咗呢，即係呢以下，即係我即係正話大家講嗰個嘢，即係我一個係一個做人嘅態度咯。如果我 係冇，即係我係冇奸詐，咁我使乜羞愧啊？咁我心就開心噶啦， 嗯， 係咪啊？ 大七捱得好辛苦， 身處艱難氣候，其實我覺得這個真是現代社會一個問題，嗯，即是它是很難，即是人的職業的穩定性越來越低，而社會的財富分配越來越懸殊，因為有錢都賺了錢，它不再投資下來做一個轉業，或者再學習的服務，那即是我們永遠都有一個永遠都會有恆常的恐懼， 嗯， 你看一個比較成熟的社會呢，基本上它是會因為那個經濟的轉型，或者那個社會分工的轉型，製造了一批呢是沒辦法再在一個專業的賺食的人呢，是會再給他培訓， 嗯， 而我們的社會越來越有錢的時候呢，我們那個 social service 或者我們那個提供給那個每一個市民的服務是會提升的，這班人就可以這樣做。我舉一個例子，就是教師太多了，如果你不做小班教學，或者做了小班教學之後還有人多點，那你就改這個讀書的 curriculum， 就是說那個課程，因為我們讀得太多書嘛，我讀得太多課嘛，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們將先生做一個比較精練一點的教師，即是不是說要教八科的教四科，其實是一個出路來的，是不是少一些人教，多一個人教少一些人，另外那些人即是不行的，咁咪去再接受培訓。咁呢個，但呢個一定個政府有個 vision， 即係有個視野，有個願景。而我哋個社會亦都承擔，就係因為香港係即係無論從邊個角度睇都係好有錢，只不過係嗰啲錢咧落咗去啲大有錢佬嗰度。佢好簡單，救生員呢行都一樣噶，經過外判，經過私有化，其實大部分嘅錢就係去咗老闆嗰度啫嘛。 嗯， 係嘛？佢哋唔拎翻錢出嚟。幫我啲救生員都冇計嘅，政府唔叫佢拎出嚟都冇計嘅，係咪？呢個就係一個問題。 就好似阿梁生你話，即係好 energetic 嘅，好新年嘅一個行業，即係要講到呢啲話，真係好傷感。係 啊，呢個真係一個現代石文明嘅一個嘲諷嚟咯。 同埋梁生，即係我個人啦，我個人有個感覺嘅，即係我記得2003年沙士嗰段時期啦，即係好多後生仔冇嘢做。救生員的人工跌到落時薪19蚊， 係係係， 當年的魏俊加埋展翅，政府用了1億， 係啊 係 ，around 1億，但當時他搞維港巨星股用了1億， 我知道，我明， 即係變咗一個可以咁後生的行業，後生仔去做的行業變到咁樣，真係好黯然我自己。 唔係呢個係政策的問題嚟，因為依家就是財富分配的問題啊嘛，即係政府的政策就是怎樣呢，他是送了所有的他可以做得到的事，包括人力、財力、物力呢，是擴大個市場， 嗯， 人不是這樣擴大個市場，你明白嗎？那擴大市場的時候就是說有老闆多生意做，那你擴大市場的時候呢，原本呢就應該呢就是個市場大了，應該僱用，即是僱用的人多了，那理論上應該人工上噶嘛，佢人唔係壓低咗佢，佢就透過外判啊嗰啲咁嘅嘢壓低咗佢，所以即係佢哋嗰個講法表面上有理由噶，經濟復甦咪掂咯，但係佢問題就係、是、喺經濟復甦嘅過程裏邊咧，佢設置咗人為嘅障礙，係阻止嗰個供求關係而引動嘅工資上漲啊嘛，係咪啊？或者創造嘅職位啊嘛，好簡單啫嘛，你冇工時限制，喂。原本是創造一個半，譬如12小時，如果 on shift 咁，應該可能你哋嗰行係兩更啦，或者普通就係1.5更啊。佢冇工時限制噶嘛，只一個人做埋佢咯。 係啊，而家其實 咁你咪製造咗一個即係自己人搶自己人飯碗嘅局面咯，即係窮人鬥窮人一截。咁窮人鬥窮人有個唔好嘅好處咩？就話唔係食飯嘅問題，而係呢個社會心理嘅唔正常。 嗯， 好多人覺得話有冇搞錯？即係。香港有咁多戾氣， 嗯， 就咁嚟噶嘛， 嗯， 係嘛？即係佢受到唔公正嘅對待，但係又冇辦法去發泄，咁咪變咗一個抑鬱啊，或者一個焦慮啊， 嗯， 或者一個狂躁咯，咁咪呢個即係